告诉每个自由我要不了，而遗留童年破玩具，似有压力。8岁那次圣诞买了这个天使，还常常陪同我进睡。每当新一天开始，过去的心思谁在意？ 告诉我什么叫往事， 眼看又悲向前，脚靠后从不敢改从前。我最爱那个昨晚说要走了，连从前门匙也留下，再次上路。这天使永没变动，也没醉倒，不会老，从不走远半步比他好。每当新变了旧，如今。